惯地去忍受，如梦境总有保留，时长夜两者装作无忧。 咖啡淡了，是因为冰块融了，没怎么了，淡了就是淡了，搁在桌上还要不要？

相守， 长相守， 走呀走，总有相逢的时候， 的时候， 风儿为谁吹过来，云儿为谁走，花儿自开水自流，天凉好个秋。 走过，交通灯催促我，剩下独是我跟你。

是真情难以抗拒，不是我存心不义，只因无法防备自己。想告诉你我的心情，你并不是我的唯一。怎么可以原谅自己？ 那天的雨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注定那么少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哦，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？

是我就知道